这是来自方大同，叫做《如果爱》。在华语乐坛当中，很多重量级的人物都很认可方大同，而听说他私底下的个人生活呢是非常无趣跟乖乖牌的，他吃素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也不喝咖啡，放到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算是一个让人非常有安全感的五好青年。继续来分享一下他和他的异性好友薛凯琪的合作，这首歌叫做《复刻回忆》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彭佳慧她的唱功和技巧都非常的不错，这也可以决定了她作品的多样化。这张 First Time 我觉得是一张很棒的专辑。当年在和 BMG 续约之后，彭佳慧呢又开始慢慢找到了专辑当中的状态。来听到这首当中很走红也很受欢迎的作品，叫做《甘愿》。 爱你好像波米尔最会讲，网友来又去心惊呀，睡了一下清醒一下，一眼看窗外到了哪儿，你的爱就像星辰，偶尔很亮偶尔很暗，我不盼绚丽的灿烂，只求微光能挡风寒，洗干碗也就不怕难，不敢碗早放声哭喊，说伤感，我爱你心就特别软，平淡也浪漫，无语也温暖，就像星辰，偶尔很亮偶尔很暗，我不盼绚丽的灿烂，只求微光能挡风寒，洗干碗也就不怕难，不敢碗声哭喊，我要你别的都不管，倔强变勇敢，茫然变释然，洗干碗所以能美满，干碗才会说伤， 这首歌里面的几句闽南语为这首歌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突出了当中的辛酸和坚持的体会。在彭佳慧之后，继续来分享一下同样也是走温馨路线的这首作品，来自郑中基，叫做许愿树。 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，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地带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 say dreams of the bio, I'll try, I'll try,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，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。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地带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'll say trees of the bio， oh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，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 属于的那节奏，试着多几次脸红，留着回忆用，把开不了口的温柔统统说出口，试着多几次脸红，留着回忆用，把开不了口的挽留匆匆说出口。 匆匆

曾经看到林忆莲在微博上给自己的女儿李喜儿写了一段生日感言，她说14年的今天，我得到了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份礼物，因为她我学会了责任、耐心、包容、自省等等一些东西，而也是因为她我重拾了自己的童真。所以说，小孩虽然会占据我们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，有时候甚至还会惹你生气，但是对于这份幸福的礼物，我想每一个妈妈都是开心和幸福的。 王子骑白马，月亮不见了，还有没有你总是追着尾巴，有多傻，小时候的记忆毫无价。小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，那个他教我折飞机的他，好吗？折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，陪我们长大。折飞机，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间，杀气大风起，午夜的战场，千军万马而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前世讲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忘，美人泪断人肠，这能取人性命，誓言之堂，诀别时。 谁来为我黄泉路上唱？若我能死在你身旁，也不枉来人世走这趟。 出鞘间杀气当风起舞，千军万马儿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前世长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忘？美人泪断人肠，这年痴人心明誓言之